心，你总相信那片乌云会散去，从没变的孩子气，常让我生气却又着迷，就算冷眼伤了你，却不曾逃避，横冲直撞也不管受了委屈，我会守护你那颗赤子的心，永远不分离。 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周周，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年内本市享有政策性津贴、补贴、救助或优待的民政对象将会免费的领取北京通民政一卡通。民政一卡通分为民政优待卡和民政普通卡两种，其中持有民政优待卡的可以免费乘坐公交地铁。而最近由市民政局、市经信委、市财政局和市交通委等十部门联合印发的北京通民政一卡通的管理办法也将会正式发布。京片子以儿化音多为著名，不过随着社会的变迁，近年来的北京人在生活当中也是涌现出了不少的新词儿，儿化音已经是很难找到了。在刚刚过去的世界读书日，北京语言文化主题驿站揭牌，北京市民语言文化阅读书系新书发布，一批京城新语纷纷出炉。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出现的活跃在京城百姓间的词语也会被系统的归纳总结。4月23号上午，以城市新动力，发现身边之美为主题的绿色骑行活动在北京展览馆广场举行。从西城区展览路街道了解到，街道在西直门、枢纽等车辆较多的区域规划了80个共享单车的停车点，另外还首划了 1.5 米的共享单车文明停车线。近期北京鸟类市场违法收购、贩卖以及加工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等行为呢有所抬头。为了保护野生鸟类的安全，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决定从即日起在全市开展为期一个月的野生保护鸟类市场交易的专项执法行动。

太阳如春风轻轻地吹过我的脸颊，从没人像你那么可爱，会散发出极大的魔力。只是要亲吻你，亲吻你呀呀呀呀，再亲吻你，用尽我所有的情意，抱着你，抱紧你，再抱紧你，偷偷这一次我绝不会放手不留余地。心跳嘴唇微张无法言，可爱的你现在一定会感觉到我的内心，它一直在想着你啊。 Oh my queen， 我叫到哪里，看我们这样就像一对一头两对一的星星，自由的穿梭天际，缠绕不尽绿色的爱意。嗯，眼帘轻跳，嘴唇微张无法言语。当月光划过窗台，你看着我啊，我的心啊一而去。只是要亲吻你，亲吻你啊呀呀，要再亲吻你，用尽我所有的情意，抱着你，抱紧你，再抱紧你，偷偷这一次我绝不会放手不留余地。只是要亲吻你，亲吻你，哎呀呀呀，再亲吻你，用尽我所有的情意。抱着你，抱紧你，再抱紧你，偷偷这一次我绝不会放手不留余地，这一次我绝不会放手不留余地，这一次我绝不会放手不留余地。 我希望我的职场能够有更多的新的挑战。 我希望我的职场一帆风顺。 我想变成为职场达人， 升职加薪，然后一切顺利。 九六九职场秀，让你的职场不再空白。 从步入职场的那一天起，就注定我们每天都要跟同事去朝夕相处。统计学角度来说，我们跟同事相处的时间甚至超过了家人，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你不处理好和同事之间的关系，我们一天大部分的时间可能都会觉得不开心。所以很多新人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最难把握的一点便是如何处理好错综复杂的职场关系。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公司环境，虽然有着巨大的差别，但是有一些共通的因素倒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和同事相处。所以下面要介绍几个要点，帮助你快速的度过职场关系的迷茫期。不求自己能够成为人见人爱的职场明星，但肯定能让你的职场表现加分不少。想要在职场收获好人缘，做到的第一点呢，就是良好的工作表现。良好的工作表现是一切的根基，因为职场呢本来就是一个小社会，里面充斥着人情欺骗、信任背叛等一切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元素。但是归根到底，公司都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组织，所以职场呢首先是工作场所，其次才是一个小社会。良好的工作表现和专业素养，首先不会让你拖团队的后腿，成为令人嫌弃的对象，其次呢也是你自身实力的直接体现。原则二，做个好人，但千万别做老好人。在职场当中，想要处好关系，一定要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好人，而不是只搞一搞表面的功夫。该帮的一定要帮，也一定要义无反顾的帮，但是可有可无不是自己分内的事情，就尽量不要去掺和了。不该自己承担的责任，就不要多管闲事咯。原则三，低调处理冲突。人和人之间相处难免会产生冲突的，不管对和错，有的人就是喜欢把小事搞成大事，把小矛盾弄得全世界的人都要知道。但是公司呢是一个内部的组织，首先就要形成一个叫做能够形成合力的机制。当内部产生矛盾的时候，要以最小的代价去化解错误，这样的机构才是有生命力和有竞争力的。原则四，要少说多做。太多话的人，任何的场合都是不受欢迎的。这种人有时候看起来呢，和很多人相处的都很好，有他在的时候一定非常热闹，但是大部分的人都不会和他们有再深一层的交流，因为这种人一般很难保守秘密，也不懂得把控好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分寸。所以最好的做法呢，就是多做事，少说话。其实想要在职场当中成为一个好人缘的人，关键还是在于要做好自己，时刻保持正能量，因为驱动我们职场发展的永远都是正能量。感谢收听本期职场秀，我是周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分享好歌曲咯。 是也为自己感到惭愧，穿的也不算贵，黑白灰尽量自卑，被自己往里推，痛崩溃也能够退，总会被痛吃亏，不防备甚至有罪。我现在要开始表现伤悲和承认理亏，人文和法规其实都算是有理想，都是非其实我显得般配，有时也为自己感到惭愧，